小脚，快乐多一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我们主持人英奇呢去买西瓜，跟老板说，老板这西瓜这么大，我怕我吃不完，能不能只买一部分？老板就说可以啊，你要多少我帮你切。我们主持人英奇说不要皮，其他的都要。这里是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想分享更多的快乐，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加入九六九粉丝群，我在这里等你哦。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中办国办日前印发中央团校改革方案，明确剥离学历教育，创新办学方式，突出政治培训，努力为新时代党的青年群众工作和共青团建设提供人才智力支持。国家发改委公布，今年将继续清理规范社企收费，减轻社会负担预计超过了1500亿元。2016年到2017年，我国已累计减轻企业负担超过5000亿元。近日，空军连续组织轰六 K 等多架轰炸机、侦察机成体系绕岛巡航，全面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新组建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近日揭牌亮相，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对内保留原呼号，对外统一呼号为中国之声。三大运营商确实呢，三家均已获得了国家批准，将在北京等部分城市试点建设 5G 网络。生态环境部四部委出台公告，今明两年年底起分别禁止废船和木屑碎料等16种固体废物进口。 出口 这首来自于张震岳唱出的《爱我别走》，张震岳唱的情歌呢，大多旋律简单，歌词几乎都是大白话，并非是苦情歌，也不会自怨自艾，更像是一个受伤后有些迷茫、有点无奈的大男孩的样子，向我们唱出的是心底最真实的情绪。而他的情歌的最特别之处，就在于他不是无限制的自伤，而是渲染，只是最单纯的表达和最直接的宣泄，为我们分享的就是同样的心情，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张震岳的音乐没有距离感。而这首《爱我别走》也被很多歌手所翻唱过，像是张学友、动力火车、无印良品以及莫文蔚。这是来自于莫文蔚唱出的《执子之手》。 谁把音乐关掉，只剩下心在跳，有没有被你听到？鼓点乱敲，是不是时机刚好？夜色温柔，思念在暗处怂恿，谁也阻止贫穷，伤口要慢慢治疗，时间是良药，一切都过期无效，宁静的夜是不该计较谁对谁错，是爱陷落荒而逃，曾经爱你多少都不重要，留着回忆与我偕老，如果当时紧紧拥抱，是不是结局就不会这么潦草，如果能重新来过，我会不会牵你的手与你偕老。曾经爱你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做不成一件事，是因为不够重视。想完成一件事，就要首先提升这件事在我们心中的存在感，重视它，研究它，一点一滴求进步，一步一步去完成。今天九六九，我是泽林，你有没有用心？时间会给你答案，一起加油吧。 重要，谁知道你想要的不明

最高检表示，今年4月到12月底，全国检察机关将统一开展专项行动，重点救助贫困户、军人军属、未成年人、残疾人等四类人群。4月27号，世界围棋第一人柯洁将与福建福州长乐与国产人工智能新阵围棋进行人机大战，胜者将获得100万元的人民币奖金。19号，天上马多非遗展在上海大世界举行，让市民零距离接触来自黄河源头的传统民间民俗文化，了解到马多文化的魅力。 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在突然醒来的黑夜，发现我终于舍不得，思念就像关不紧的门，空气里有幸福的灰尘，否则为何闭上眼睛的时候那么疼？谁都别说已经是我爱的人，我能够怪你什么？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在渐渐模糊的窗前，每个人最后都要说再见。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微笑着容易过一天，也许是我已经老了一点。 原谅张玉华，这首歌是他的首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曲。这首歌安静的感觉配合大量的细节，可以让人放心的在其中安放情绪。而下面这首歌在明亮的旋律和温暖的情绪里，可以更加容易的让人感到忧伤的感觉。可能也正是因为这首歌的魔力，这是来自于五月天，叫做《知足》。

领悟来自于辛晓琪。这首歌写的其实是辛晓琪的情绪，也许不是确切的故事，却是来自于他身上的那种若有似无的深情。这首歌李宗盛在写给辛晓琪的时候曾说，他太难了，纵跨16个音阶可能不会大火，所以李宗盛当时说不要失望，却没有想到这首歌在当时红极一时，而且这么多年来不断地被人们重新的演绎。而下面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黄大炜所演唱的《让每个人都心碎》。 总是一片漆黑，谁都不能看见谁，除非静静以为我让自己喝醉，整夜又整夜的徘徊。我说过我绝对不会后悔，寂寞是被原谅的罪、哦、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心碎，安慰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流泪、哦、上世整夜又整夜的徘徊，我说过我绝对不会后悔，寂寞是被原谅的罪、哦、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心碎，安慰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流泪，你的眼葬上我的脸，那一次我长大

相思滋味苦涩。 生活让它变成你我的诺言，

是龙马精神龙眼的夜，我又来了，我就是那一只真皮恐龙。 哎，你不是人造革，你是真的皮。哎，那今天还是我和龙燕来和大家聊一聊啊。今天的话题是有关于你家里保存的一件老物件。哎， 我的还蛮多的耶，就比如说我以前会抄那种歌本，现在在我家里都有。然后以前会有那个听众写信给我，就是零几年的时候那些信我都还存着。 秀了一首听众写信，哎，那应该是很有年代感的东西了哈。 对， 就比如其实我家里有一样东西， 是什么呢？ 缝纫机。 哦， 我印象特别清楚的是，我小的时候啊，就是在我姥姥姥爷家有一个缝纫机，虽然现在还有啊。小的时候呢，我就特别好奇，就喜欢脚放在下面踩来踩去，踩来踩去，印象特别深刻。 我有个问题，你会用吗？ 当然不会，我只是敢踩它，我怕它戳着我的手。 就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假装就是踩着那个缝纫机自己在弹钢琴，对不对？ 哦，你们是这样吗？没有，我就是觉得踩着它好玩。 就是下面不是会有一个踩的踏板吗？然后我每次都是在那踩。 哦，假装自己在弹钢琴，就很有艺术细胞那种的。 是的呢。 哎呦，这个龙叶果然和大家不一样啊。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记忆当中的那一些老物件。 没错， 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物件，然后在文章的推送下方留言， 来和我们聊一聊你家中依然保存有哪些老物件呢？是什么原因让你不舍得扔掉它们？ 留言入选之后有机会获得经典九六九送出的精美礼品哦，等你。 第二首歌曲是来自于那英的一首《爱要有你才完美》。 是不是应该？

我和你的约定，雨中的你一再让我哭泣，让我哭泣，你轻的雨轻轻把我打醒，让我的泪和雨水 跟泽林一起来聊到的是那一些依然存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老物件。我来说一说我的吧，就是我有时候过生日的那些蜡烛我都会舍不得扔掉，然后你刚刚说到的家里面的那个缝纫机，我也想到了我妈妈给我做的那个毛线，哎，那个叫什么了，毛衣，就是想到了我妈妈给我做的毛衣，虽然说我已经穿不下了，是初中时候的，但是我还是留着。 哎，不过你说起来毛衣这个我也有，哎，就是小时候妈妈会给我织好多毛衣，就当时觉得哇真的织得好漂亮啊，现在还在家中。 所以现在觉得不漂亮了是吧？ 现在依然漂亮。哎，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听友的留言啊。冷冰说，一根竹竿没花一分钱，我爷爷随手砍的，以前在我爸的屁股上开花，后来在我屁股上开花，现在在我儿子的屁股上开花，目测啊已包浆了。哇，我要让儿子继续把它给传下去， 这个是祖传的呢，厉害了。 对， 然后看到听友萨萨他说，记得我还是长发的时候呢，爸爸来部队看我，自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给我买了一个大红色的吹风机，就叮嘱我说以后洗完头发一定要吹干，不能够自然晾干，对身体不好。反正十几年过去了，这个吹风机一直陪伴着我结婚生子，包括出差我都会带着，剪了短发之后呢天天都会用到，质量出奇的好，从来没有过任何小毛病。但是今天早上呢，陪伴我十几年的这个小物件体力不支退役了，所以今天头发不是吹干的，挺伤感的，还不舍得扔掉。 哎，不过这一个吹风机能用十多年真的是很棒了。 你有没有觉得以前就是不管任何东西好像质量都特别好？ 对，好像一件东西真的能用挺长时间的。 嗯，像那种针嘛，以前我觉得那种针是特别粗的，能够很有韧劲，就是不像现在好像感觉那些针的质量都不如十几年前的那么好了， 一掰就弯了嘛，证明原来的针真的是一个一个手工打磨出来的。 铁杵磨成针是用铁杵磨的是吗？ 对，都是用铁杵磨的。 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生活当中依然存在着那些老物件不舍得扔掉的。 哎，没错，那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回复关键字啊物件，在文章推送的下方留言，来告诉我们你家里依然保留的老物件都有哪些呢。 留言入选之后有机会的经典九六九送出的精美礼品哟。 来自于方力怡的一首歌曲《让心事随风》。

哎，那我们今天又回到了我们那个互动的话题啊。今天我和龙叶来为大家聊一聊您家里依然保存的老物件都有哪些。其实说起这个老物件，我想说的是一个小东西，就是我小的时候在我奶奶家经常会看到的，就是我们现在叫顶针 啊。刚刚说到针的时候，你说那个顶针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顶针是什么，你给我们科普一下。 就是戴在手上类似一个戒指的东西，就用这个东西代替手掌来接触这个针。 嗯，我来说一下我家里面的老物件，其实跟特别的生日礼物有关。 哦。 嗯，就比如说妈妈会送你的一些第一份礼物。 哎，这个还蛮好的。 嗯，就是小的时候呢，一直想要那个游戏机。现在我都没有扔， 哦， 已经坏了。 插卡的那个吗？ 对呀，小霸王的。 哇，那个好有时代感啊，真的。现在还可以用吗？ 当然不能用啦。 好吧。 但是有一种可以用，就是套那个圈儿的，你知道吗？一按它那个圈儿就往上蹦，然后往下掉的。 哦，我知道，就里面有水的那个。 对对对对，就是有一次我还翻出了一个 BB 机，你知道吗？ 然后是不是在家抠了一下午，玩了好久？ 是的，有一些老物件呢，虽然说可能最后还是逃脱不了被扔掉的命运，但是它们承载着我们非常多的记忆。 对，那也欢迎你来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今天九六九，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了。 方法非常的简单，只用关注微信经典九六九，然后回复关键字物件，在文章推送下方留言就可以啦。 对，留言入选的听众呢，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 在寒冬时候贴在我胸口，想起你泪流在难过时候躲进我怀中，如果不曾以为我们能一直走到最后，我就不会想你想到眼泪失控。我好想知道我和你之间出了什么错，是缘分不够还是水星逆行你的星座，让你渴望去到另一个怀抱比我更温柔，无法想象属于我们爱的角落，你不愿意再停留，就让我成全你的梦，让你找想要的生活，找个人白头到老，如愿以偿，只是没有我，就让我再做一次梦，我们的爱如愿以偿，你还爱我，从没离开过。我给你的爱出了什么错，你最懂得我，所以才让我痛到无法说，如果问你是不是可以回头一切重来过，还有没有可能不让时间带走所有回忆的轮廓，就让我成全你的梦，让你找想要的生活，找个人白头到老，如愿以偿，只是没有我，就让我再做一次梦，我们的爱如愿以偿，你还爱我，从没离开过。让我成全你的梦，让你找想要的生活，